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郭英在万花楼上大战七星驸马耶律本部。这个七星驸马是元顺帝的亲妹夫，两个人不但是亲戚，而且交情也十分莫逆。同时这个家伙专横跋扈，力主暴政，对待全国各族人民实行血腥的镇压。他哪见过这个呀？有人拿着刀敢杀他，敢跑到万花楼中动武，这可是他做梦没想到的。耶律本部哇哇暴叫，来人啦，来人啦！他一边拼命地喊着，一边寻找家伙，桌椅板凳都不应手。后来他又发现这蜡签儿不错，这封魔童的大蜡签儿一对，每只都有3尺多高，顶上插蜡的蜡苗也能有7寸多长，虽然不那么锋利，这尖儿要扎上也够呛。他一看这家伙行，伸手就拿了大蜡签儿来，把上面的金蜡拔下去扔到地下，因为人太着急了，这蜡还着着呢，正好滚到幔帐的底下，呼一下火就起来了。大火正好烧到窗棂上，这窗棂上借着风势万花楼是一片火光。单说耶律本部抡起大蜡签的大战郭英，郭七爷也是一个没注意，这把钢刀正碰到蜡签上，感情这刀的分量没有蜡签沉，郭英力量也敌不住耶律本部，就听见啪，这么一响，把郭英震的手腕的发酸，刀就飞了，扔大量摔出要2丈多远去。郭英再取刀的功夫就来不及了，耶律本部双手抡着蜡签，他攥的是小头，抡的是大头，就拿蜡签的底座奔郭英的头就砸下来。你在这里，孤影一看不好，把头往右边一歪，哎，一闪身把蜡签躲过去，使了个金丝缠腕，跑，把蜡签的底座让郭英给抓住了。郭英能撒手吗？双手一散劲，没给我。耶律本部一看，给你给你我就完了，你给我，你给我，你给我，两个人就抢着这个蜡签了。到了现在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呀。 谁稍微一松劲儿，命就保不住了。耶律本部把嘴唇都咬破，拼命地往怀里拽。正在这时候，郭英急中生智，他一看耶律本部双手抓着辣签头，那七寸多长插辣的尖儿正好对着他的胸口。耶律本部往怀里一使劲儿，郭英一看呢，你使劲儿我就给你就得了，给你。顺势他那么一嗓，耶律本部往怀里一拽，哎，这亏可吃大了，整个把七寸多长的辣签插自个儿前心上，耶律本部惨叫一声，翻身摔倒。郭英利用这机会把刀捡回来，抡起钢刀，噗的一下把他人头砍下。哎，咱这么简单说吧，凡是万花楼上没有逃跑的官，都被郭英都给杀了，要不怎么叫血溅万花楼呢？郭英看了看楼上也没有活的人了，可这阵火越着越大，万花楼的天棚全着了。郭英迈步来到平台，这么往下一看，哎呦，这座万花楼早已被人是团团围住。咱不是说了吗，楼上吃饭的人挺多，郭英能都杀得净吗？他大战耶律本部的时候，有的人就逃出去了，撒脚飞报五军都提府。现在国家的军队已经开进驸马府，把万花楼是左右包围。郭英一瞅万花楼也着了，看这意思想跑是跑不了了。他正在惊慌的时候，就见下面有人高声喊喝：杀人的凶犯而乱拿，可知道盖天都督朱亮祖的厉害？郭英一听这个名非常耳熟，盖天都督朱亮祖啊，想起来，哎呀，他跟我父亲郭斗南是磕头的把兄弟呀、啊！我小的时候还记得朱亮祖经常上我们府里吃酒，跟我父亲是左右不离呀、啊。啊，这人还活着，今儿个他领兵来抓我。郭英手把着楼栏杆往前一看，就见朱亮祖严盔素甲，是白马长枪，在他的身后都是五军都提府的军队。一个个高擎灯球火把，有的长弓大箭，准备要射郭英。郭英一想，今天是跑不出驸马府去了，得了，我多杀一个，我算多捡一个。怎么能下得去呢？那楼梯早被人封锁了。等郭英想到这，干脆我从楼上蹦下去吧，要能保住这条命更好，保不住我宁愿摔死也不做俘虏。想到这，郭英把刀插进背后，用手一指：姓朱的，不要猖狂，你家祖宗下去了。就见他双腿一飘，从那么高的三层楼就跳下来了。两旁的军兵一看，保安都督下来了，飘下来了，飘下来了，抓活了。朱亮祖把大枪一摆，尔等不要动，再我捉拿于他。老头子双脚点蹬，马往前蹄，双手砰一颤，速不亮阴枪，直奔郭英。这郭英这身子离着地还有一丈五尺多高的时候，要说朱亮祖啊，阴阳把一合，扑这一枪就得把他扎上了。 朱亮祖没这么干，没使枪尖儿，使的是枪杆。赵国英这屁股蛋子上抽了一下，可下来了，那个不知道呢，寻这老头拿枪杆揍他，知道的不是揍国英，他是把郭英的顺劲儿给破了，变成横劲儿，怕郭英摔死，就劲儿使劲儿，横着枪往一推，郭英这条命才保住，平着摔出就有两丈多远，咕咕咕，哎，就蹭破了点皮吧。郭英一跌腰，从地下站起来，在背后把刀又拽出来。郭七爷心里还纳闷呢，心想朱亮祖老糊涂了，你怎么的也能把我整死，你怎么往外推我呢？难道一说他要打救于我？不，这阵不能有侥幸的心理，他既然是保元顺帝的，就应当拿他当敌人对待。郭英想的是稳了稳精神，一伸手把刀拽出来，来到朱亮祖的马前，借着灯光一打亮，朱亮祖也变样了，老头是皱纹堆垒，须发苍白了。见着他，郭英就想起自己的父亲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好像没下来。单说盖天都督朱亮祖领兵带队到了驸马府，说抓杀人的凶手，他可不知道是谁啊。当两个人这一照面的仔细一看是郭英，老头心里头也一翻个，见着郭英就想起好朋友郭斗南，老头心里挺难过，哎呀，心说长江水后浪催前浪，尘世上已被新人换旧人，没想到郭英都这么大了，我跟他爹的交情是最好啊。郭斗南为人正直，非常忠厚，哎，好人都不得地呀、啊。没想被贬回家，听说死得原籍故土。郭英啊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你捅马蜂窝惹了这么大的祸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老头心里是这么想，嘴可不能说，因为两旁边耳目甚多，只可不横装着横，把大枪一插，狂徒，谁派你来的？而竟敢狗胆包天，血溅万花楼，刺死各位官长，本都奉天子命诏特来抓你，而还不伏法，等待何时？郭英一听，哎，跟我爹有交情，那也是假的，既然元顺帝叫你来抓我，我能听你的吗？想的是用刀一指，呸，老匹夫，你拿命来吧，要把我赢了杀剐存留任凭自便，要赢不了你爷爷连你也活不了。朱亮祖一听，哎，多好，我跟你爹是把兄弟，你是我爷爷，这辈儿怎么排的来的？心说小冤家呀，你真是屈枉我一片心了。他心里是这么想的，两个人就伸着手了。郭英一刀紧似一刀，一刀快似一刀，恨不能把朱亮祖斩于马下。可有一样，人家人高马大，满身披挂，枪也长，郭英是在部下，刀也短，打起来就要吃力。 所以累得郭英鼻洼鬓角热汗直淌，是气喘吁吁，不能取胜。诸葛亮祖跟他打了有十几个照面，看了看军队离着比较远了，老头手里头还动弹着，嘴里的滴滴的声音就告诉郭英：“孩啊，你还打什么？一会儿大批的军队就要开到，你就跑不了了。孩子，赶紧从东北方向逃走，我助你一臂之力。”哎，嘴那么说着，手还扎着郭英，招枪，招枪，招枪，招枪。啊，郭英明白了，看来还有旧感情。老头要救我逃离虎口奔东北跑，听他这话吧。想着这，郭英虚晃了一刀跳出圈外：“老匹夫，毛家不是对手，败战早也。”他一转身跑进去了。诸葛亮祖心里头高兴啊，嘴里头可不能那么说：“胆大的狂徒，我看你哪里走！我诸葛一下来了，催马腰枪在后头就追。其他的军兵仗着灯球火把也在后头撵，别让凶手跑了，抓凶手！”可郭英跑着跑着，就来到大墙的附近。郭英一看傻眼了，怎么傻眼了呢？这座大墙就是通往皇宫的这道墙，比别的墙都高得多呀，足能有两丈多高。郭英看了看，蹦不上去，心说：“诸葛亮祖，你这不坑人吗？你让我问东北跑，我得跑得了。”怎么办呢？他一转身，诸葛亮祖追来了。正在这时候，诸葛亮祖也着急，嘴里他喊了一声：“好凶犯，你招枪吧！”你照着郭英的梗嗓就一枪。郭英往旁边一闪身，这一枪扛枪正扎在墙缝上头。老头就告诉郭英：“快蹬着我这大枪上去，快快！”啊，给搭了个梯子。郭英这才明白，当时用脚蹬着大枪的枪杆，一翻身蹭上了宫墙，有心说几句感谢的话，可是这阵援兵在后就赶到了。郭英不敢耽误，双腿一飘，蹭跳到皇宫的院内，就听外边那喊呐：“抓呀，别让他跑，可了不得了，跑到皇宫里头去，这怎么办？”郭英在皇宫里不敢耽误时间，虽然说没来过，他变了变方向，奔北边就下来了。时间不大，墙有道短墙，郭英双腿一飘，跳出墙外。哎，在皇宫他又出来了，穿大街越小巷，准备回奔马家店。可是他刚走在街上，哎呦，真不凑巧啊，五军都提府文衙门武衙门军队是陆续开道，大街小巷全戒了严，正好把郭英给堵在里边。郭英没走了几步，就发现前面的军兵喊：“凶手在这儿，别让他跑了，开弓放箭！”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郭英身上没有甲胄，那哪敢硬往前闯啊？用钢刀拨打凋零，一转身奔南。没走几步，后边的追兵又上来了：“在这儿呢，开弓放箭！”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照照照照。 郭英一瞅坏了，出了龙潭又入虎穴，大概我这条命算保不住了。后悔吗？不，他一点也不后悔。大丈夫做了不悔，悔了不做。但是他想起姐姐薛景云来，我姐姐还在驸马府山洞里等我呢，我约会得很好，我说杀了野狱本部我去接她，这还接什么呢？有心再回到驸马府已经来不及了。哎呀，我也把我姐姐给坑了，把我自己也坑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到了现在就决一死战了。郭英想的是刚往南边走了一程，正好迎面碰见都提府的军队，短兵相接就站在一处。到了此时，郭英也就豁出一切去，碰人就杀，见人就斩，浑身上下跟血染的一样。但是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，浑身是铁，你能粘几颗钉？人与人的力气虽然有相差悬殊之别，可有一样，终究也不能差太离格吧。人家越来人越多，郭英是越战力气越小，最后有郭英掌住这把刀都成了麻花了，拧了12个劲儿，刀刃都卷了，干脆扎人砍人全不好使了。另外郭英浑身上下的汗水就泡透了，累得他虚虚带喘，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，眼看英雄就要遭危险了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军兵的背后可开了锅了，了不得了，这猴子杀来了，了不得了，跑吧。郭英精神一振，就见对面跑着几匹马，为首的正是大哥双钩将吴殿章，紧跟着吴殿章的是汤和邓玉朱元璋，在后面造袍大将丁德兴，压轴的是二爷胡大海。这几个煞神这一杀来，援兵可倒了霉了，往前一冲一条胡同，往旁边一闪又是一条胡同，杀的是死尸翻滚啊。吴大爷怎么来的呢？前文书咱说了，郭英回到店里取刀，连一句话也不说，转身往外就走，这哥几个撵出来了。到了街上一看郭英没影了，怎么办呢？胡大海给出个主意，说到石美堂一打听就能清楚是怎么回事了。哥几个跑了一趟石美堂，到那找着伙计跟老鸨子一问，这才问清楚，哦，知道郭英赶奔驸马府了。哥几个开了个紧急会议，准知道郭英非惹事不可，回到店房围着救自个儿的兄弟，一个个把盔甲包打开，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，满身武装，命令马掌柜的在马号里把马圈牵出来，鞍颤交还齐备，要血溅燕京城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我在梦里转一个弯，看见那一段好时光，虽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身边。 See